二月十五号星期三嘅苏动音乐嘅， 系啦，今日咧，我个人系全日都好纠结嘅， 嗯， 点解咧？就系因为去到一啲时候，例如系有一套自己好期待嘅电影终于上画嘅时候咧，我就会决定嗰日全日都断网噶啦，我就唔上 即系唔会睇噶啦， 因为惊俾人剧透啊嘛，咁样。咁但系事关今日又真系好大單嘅新聞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就係因為今日銅鑼灣世茂嗰邊有一個三級火警，咁其實晏晝都覺得好擔心，因為好多人即係睇到一啲嘅網上嘅影片或一啲嘅相，都覺得好擔心，唔知點算嘅。咁啊，但係啱啱好彩地睇翻新聞，就全部人都獲救啦。咁啊，但係有14位嘅人就不惜送院啦。咁啊，希望佢哋身體冇事，快啲好翻啦，咁樣樣。咁但係算係總之叫做放下咗个心头大石，所以我而家由呢一个分钟开始我就断网啦。 因为你做节目啊嘛，所以你所以你就断翻个网。 系啦，断翻个网啦。 都系嘅，即系另一样就系头先你讲前面个 part， 即系新戏上，咁大家有讨论啊。 系啊， 跟住你又会见到有啦咁样。 冇错，我今日系唔会使用任何社交平台，亦都唔会使用任何嘅通讯软件同人倾偈嘅。我哋倾偈喺呢度倾啦， 喺度 倾咯。 系啊，倾咩上？ 倾下，倾下，恭喜翻你琴晚先啦，嗰个演出好成功啦，因为 是一个好有趣嘅事情嘅原本嘅出发点，佢都唔系一个演出嚟嘅本身，系啊，因为预告啦，之前喺节目度都有讲过，即系谂住将今年嘅一啲香港音乐人整嘅歌整一个一个 DJ set 咁样嘅人啦，咁本身谂住即搵个朋友天台拍就完成 简简单单啦，谂住 系啊，咁跟住个。导演朋友佢听完之后又觉得，咦？佢有啲画面，同埋听到里面有一啲故事感喺里面， 嗯， 即系我觉得几有趣嗰种体验，好似一个歌手佢做完一首歌，唱完一首歌有个成品，交到去 MV 团队手上嘅嗰种感觉， 嗯， 即系每一个人听完之后会有自己嘅 input 啦，或者啲想象啦咁。咁所以呢位导演朋友又有佢自己嘅想象，咁于是乎佢就覺得咁不如轉另一個方法去拍啦，甚至乎可能邀請裏面有出現嘅一啲音樂人嚟到咁樣樣， 係， 因為都解釋咗俾佢聽嗰個出發點點解要做呢件事嘅。 嗯，你都講咗好耐啦，其實應該講咗有冇一年時間啦。 如果係好 firm 咁樣講咧，就一年時間嘅，但係如果你話半講笑。 即 係 有呢個諗法 咧，五年前啦，嗰陣時都開始聽電子嘢，跟住香港都有開始有少少。嗰陣時做 Gimme Five 嘅年代，都同 Eric 都有講過話。 OK， 係啊，哇！如果可以即係哇，香港嗰啲歌咧，可以整到一個 set 咁樣聽，都幾有趣。即係平時去蘭桂坊，嘣之嘣之，你都聽唔到一啲嘅 廣東話嘅作品。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有一啲可能係香港人做嘅，但佢未必用廣東話語言啊。咁但係都冇乜所謂，個語言只係一個載體啫咁。咁所以嗰陣時有笑攞啲 software 咧試下砌嗰啲歌，跟住但係又唔得喎，唔係咁容易嘅喎，要做到個 mix 咁樣。咁但係即係自從有咗我哋而家 EDM Friday Mix 之後， 就開始練習啦。 係啦，即係每個禮拜即係難聽啲講啊，你焗住一定要練啊嘛。 交功課咁交都要有啊。 你知做人嘅嘢就係有啲要逼出嚟啊嘛，你冇人逼嘅話你就唔會做噶啦。嗰嚿嘢買翻嚟幾年都唔用，就係要去到而家先至咁樣逼自己。咁又 enjoy 嘅，咁每個禮拜做，咁你做下嗰件事就，大家過去一年多啲聽到有陣時裏面都會有啲即係本地歌咁樣咧，咁所以就更加突然之間又諗翻起，喂，不如今年都幾多歌可以啱玩啦，係啊，咁跟住就做，所以上個禮拜五大家已經聽咗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你會唔會之後再 release 埋後面嘅呢部分？ 都會嘅，將佢拆件咁樣咯，咁但係成件事即係尋晚所謂發生嘅就係佢會係一個畫面會出現，可以係，但其實就算你唔睇個畫面都冇影響嘅。即係嗰個 齋聽都係一件事啦。 係啦，因為你喺網上面你揾到好多外國啊，即係歐美又有，日本都有咧，佢哋有啲 DJ set 喺度咁，佢有啲嘅場景就好靚嘅。我睇過有一啲喺一間居酒屋裏面，有一個著住迷彩恤衫，戴住黑超一頂草帽嘅中年好有型嘅 DJ， 咁佢就喺個居酒屋度咪玩咯，跟住就中間會影住啲客人食嘢啊，又會影住嗰個師傅燒緊啲串燒啊咁， 整下壽司啊咁樣， 係啦，即係有一個咁樣嘅 mood 嘅，咁跟住外國有一啲就如果配備好啲啦，佢一個錄影廠可能嗰啲 外國網上平台或者啲電台有時都會有嘅，佢哋直前有個好簡單 LED wall 咧，咁嗰個 DJ 就會連埋，就會有人幫佢整好咗 visual 嘅嘢，暗少少嘅，咁佢哋就玩又有，甚至乎有啲就係天台啦。其實再近年我睇有啲好誇張添㗎，有啲會喺遊輪上面啦，有啲喺直升機個停機坪啦，喺雪山啦， 我覺得好勁， 沙漠啦， 有啲係咧，我睇過有啲係日本嗰啲咧，係因為有啲和尚都識打碟噶嘛，有啲係喺間佛寺入邊打噶， 係啊係啊， 我見過都好誇張， 誇張啊！ 但係我記得第一次聽波盛講呢一件事情嘅時候，佢最初都諗得冇咁複雜嘅，佢都係諗住有兩個 LED wall 俾我喺後邊整啲 graphic 打，我就錄低佢咁樣啦， 得㗎啦。 但有時我覺得咧世事好得意嘅，就係好自然而然咧，你一路你嘅人生一路走過嘅時候，你會發現將好多嘢集合埋一齊、整合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會成就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即係例如好似你今次咁樣啦，個場地嘅揾就係你一間好鍾意去嘅 地方 啦，咁樣咁然後。跟住一啲朋友就係可能我哋一路平時去大家認識啦，去做訪問，一路慢慢儲低落嚟認識嘅一啲朋友仔啦。咁然後又再加埋你 close friend 啦，本身 啲close friend 啊，再加埋你攝影上嘅朋友，突然間就成就咗一個比你想象中可能好似更加理想嘅畫面咁樣樣。 我都唔敢講叫唔叫理想，只不過係跳咗去一個咧你唔會幻想過嘅。嘅一個結果啦，可能係、因為當有唔同嘅人 input 嘅時候，嗰件事就會俾自己一個人獨力去做嘅時候咧，嗰、那個闊度係會再犀利啲。咁而冇咗一啲頭先嗰邊攝影嘅朋友幫手啊，冇一啲其他譬如阿攝嘅朋友喺度幫手啊等等嗰啲咧，件事你會覺得係你唔會做到嘅，因為你得自己一個人一定能力有限啊嘛。其實初期唔係話有 LED wall 嘅，後屘我諗咗轉去天台嘅原因就係我要處理 LED wall 嗰啲 visual 咧，係 好難搞噶嘛。 因為我唔識啦，跟住又要學啦，要用時間，跟住仲要夾埋啲音樂啦，跟住呢啲嘢係要重新去捉即係自己接觸咧，你唔知做唔做到啦。 你可能要花一年半載嘅時間重新認識另一種嘅技術啦。 係啦，咁跟住，所以我就諗緊，仲有冇一啲係我自己一個人嘅能力範圍可以做到咧？咁樣，咁咧中間有一個啟發就係、是，唔知有一次有個朋友拎咗嗰啲一啲牌出嚟，即係玩下咁睇下啦，咁跟住佢其中一張牌就講緊話你要咩相信身邊嘅人即係嘅幫忙啊，你願意俾人哋去一齊去即係共事嗰啲咁樣嘅感覺啦。咁因為成日好怕麻煩到人啊，即係嗰啲嚟嘅。 我琴日都有同好多朋友仔 share 呢樣嘢嘅，我話聽講佢都係最近呢幾日揾你嘅喎，咁我話。系啊，佢咧一路都好纠结，唔好意思揾大家，唔知揾唔揾大家好。 系啊，好纠结。 跟住佢哋就话：，嘿，怕咩啫？大家出嚟识，即系真系玩音乐嘅人啊，其实系开心噶嘛，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就好得意啦。有时候当你好想做一件事咧，嗰件事系会慢慢地。唔知點解會發生， 會發生咗咯。雖然用咗幾年嘅時間， 我講呢啲雖然好似好正能量，但係係真嘅。我覺得有時候，但係會唔會你有冇諗過，如果唔係因為呢、你逢星期五都要做呢個 EDM Friday Mix 嘅話咧，你呢件事仲有冇得辦法去成事咧？好老實講， 我覺得可能真係個世界未必會咁樣發生，因為首先你唔會有一個咁樣嘅儲落一啲經驗或者信心去現場做你見到嘅所有嘢啦。咁跟住，另外亦都經過咗尋晚之後咧，我有一個好明確嘅念頭， 係 我真係唔想搞婚禮， 因為你好似尋晚已經經歷咗一次咁 樣。係啊，我好明白你做一個活動，自己經歷曬個過程，你去邀請啦，邀請嚟嘅人係咩人啊？點樣安排啊？又到真係現場嚟到招呼大家，又好驚冷落咗啦咁樣。即係你明知對方唔介意，但係你自己又會好怕、好擔心，跟住就會好 sensitive 對於每一個人嘅狀態。有一個人自己坐咗喺度咁樣，其實佢冇嘢㗎，可能跟住 但係你會自己諗好多嘢， 行埋去呢度啦，跟住又嗰度啦，咁跟住 又驚招呼唔到，即係招呼唔到呢一句咧。平時成日覺得好似好客套咁啦，但係其實真係會擔心招呼唔到呢樣嘢嘅。 係啊，咁跟住。 我就有一个哇，如果一个婚礼上面咧、我就好明白嗰啲主人家嘅嗰种，特别新人啊，佢因为已经有自己嘅嘢要处理，咁平时系 MC 隔篱，咁冇乜所谓，我都系处理流程，尽量帮佢完成件事啫。但原来作为即主要嘅嗰两个人，就系有一种。哦，我時間今晚好短暫，好、多人嚟到啦，又咩啦，但又冇辦法好似同每一個人 都可以打到招呼， 淨係見到個面，跟住又點樣安排座位，又驚安排得唔好，驚人哋唔盡興嚟到，淨係。系啦，即系就会原来系会谂呢啲咁样嘅嘢。 你琴日都好似统筹咗一个小型婚礼咁啊，即系又要搵场地，又要搞 deco， 系咪先？即系你真系搞婚礼啊，你都仲可以搵婚宴公司帮你手啊。你琴日系其实搵唔到婚宴公司帮你手，所以其实你系仲辛苦过自己搞婚礼。 冇啊，冇 wedding planner 咁样。 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最紧要系成件事完成咗，大家开开心心。其实嚟得就唔会什么招呼唔到噶啦，讲真句。 同埋有一啲有趣嘅體驗，都係陸續收返嚟嘅朋友嘅一啲 feedback。其中一樣就係、原來你喺一個叫做表演裏面啦、你有幾 enjoy 或者 enjoy 嘅程度高低等等呢、原來喺觀眾嘅角度係會感受得到嘅。係即係會知道邊一啲特別投入啲嘅。特別就覺得啊，嗰啲應該係佢特別中意嘅咁。咁有一啲咧就會係正常 average 啲嘅，即係有唔同嘅 stage 或者唔同嘅狀態。咁呢啲咧係原來自己不自知嘅。係啦。 但係你會唔會因為呢啲嘅因素而感受到啲壓力啊？ 冇啊，冇壓力啊，其實。即係冇一種所謂壓力，但我覺得我原來會有一啲咁樣嘅嘢發生。因為平時。即系都系嗰句啦，都做台下观众啫嘛，系咪嚟嗰啲人平时我睇佢嘅，都系咪？即系而家你调翻转就会知道，原来你自己不自觉散发咗一啲嘅嘢喺个舞台嗰度，系有时不自知，而可能另一步下一步就系你要令到嗰样嘢你自己知道， 系 而点样用啊？ 我俾个 task 你咯， 咩啊？ 下次搞个大啲嘅场地咯，再好似搞个再大型啲嘅婚礼咁咯，即系。 好攰啊，大佬，俾我唞下， 系嘛？即系已经满嗱完咗个梦，叫做完咗个梦咧，满足咗嗰个欲望之后，就好想停一停啦，系嘛？ 唔系，同埋要处理啲后期嘅嘢咁咯，系啦。咁之后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睇到即系今年香港音乐人所做嘅作品，用一种新嘅方法，大家可以到时睇到咯。 留意星期五嘅 EDVM Friday Mix 啊！ 我谂起呢一首歌，就系、是、人生已经够难啦，仲要揾啲嘢嚟难自己，我觉得好啱数。 未害怕每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又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 重击我

中唔中意圣诞节嘅？ 超级中意圣诞节同埋十月系我最喜欢嘅时分啊！ 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 来一起靠近心花房，用小木马向心里乱闯，还开图文艺电影去看，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 来吧，这夜可可一般甜蜜在此刻里， 让温柔无限两心绽放，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吗？ 之前听住呢一啲充满圣诞感觉嘅音乐，唔知点解呢啲乐器听住有一种好温暖、好 cheerful 嘅感觉嘅。听我哋 Boogie Playboys 派台作品《情迷热可可》，再加上一个比较寒冷啲嘅天气，可能饮住一杯真系好简单嘅热饮，已经有一种温暖幸福嘅感觉。亦都会喺呢个一年即将完结嘅月份嗰度，相约啲朋友见面，去总结自己嘅今年嘅。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 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时以迈威自勉，要奋发，要坚强。相隔廿年，轩仔除了继续向前，更加学识同不完美同埋孤独共处。所以佢形容今次系迈威嘅重新版。作曲黄冠伦、赖又正、刘怡玲、填词林若玲，编曲赖又正、黄允竹，监制廖志华、张敬轩。上榜五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张敬轩 On My W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最新被捕的四人包括三男一女，年龄介乎22至58岁，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被捕人士涉嫌在立法会选举的选举期间，在互联网转载煽惑他人在那个在互联网转载煽惑他人在该选举之中投白票和不投票的贴文。廉署检走几部手提电话和两部电脑。廉署话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再有进一步执法行动。廉署再次呼吁市民严守法规，切勿参与不法呼吁或者转载相关违法内容。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喺下昼四点，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有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铜锣湾嗰边火警嘅封路，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咧，而家近世贸中心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另外介乎铜锣湾天桥至到维园道嘅内告士打道、景隆街介乎波斯富街至景隆街嘅洛克道同谢斐道、京士顿街去告士打道介乎嘉宁街至到告士打道一段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咁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由告士打道天桥右转入去内告士打道噶，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一带嘅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受到火警影响，在铜锣湾的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慢线仍然是封闭，介乎铜锣湾天桥至维园道的内告士打道亦都是封闭。另外景隆街、谢斐道、洛克道和京士顿街亦都有封路的安排，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一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近龙翔道游乐场。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较早前的坏车拖车了，但是后少少狮隧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又有交通意外，所以现在大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有意外，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现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是繁忙，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而家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咧，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介乎和蛇村至到沙田马场嗰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天富海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科学园。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段慢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住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你的一票就可以令香港变得更现代化。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四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用音乐打破隔膜，电视节目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2021，由香港共融乐团倾力演出。Eason 陈奕迅更会压轴登场，联同残疾与健全的音乐艺术家携手合作，合奏出共融乐章。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2021，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多谢你哋。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把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呢位嘉宾上次打电话俾佢嘅时候，佢话好中意我哋作俾佢嗰四句嘢。 斌臣呢位嘉宾真系俾面啦，唔知道今日我哋送俾佢呢一句食字，佢又欢喜唔欢喜呢？听住咯， 黄淑曼共出世货， 欢喜你作咩俾佢，佢都咁欢喜噶啦。 我哋送音乐今日嘉宾有黄淑曼嘅 ，Hello， 见到呢个之后会唔会明多啲啊？ 送俾你嘅， 好犀利啊呢样嘢。 系啊，我哋将你嗰个万字食咗落去，万公出世货嗰句。 万公出世货。 系啊系啊，我都想望下呢句。 好正啊呢、這个。 系啊，呢卷嘢系每个上嚟嘉宾，我哋都会帮佢度身定做谂一句噶。 好犀利， 好有才华啊，波成你。 呢诶系我谂 嘅 呢句，呢、 這 个我谂嘅 系。系咯， 我谂嗰啲劲渣。 系嗰、那個、重磅嗰个咧，就唔讲啦。 你我今次呢个仲离谱啲添啊！我本身系谂鳗鱼饭咯，又系咁样 黄叔鳗鱼饭咯， 跟住好似点样都唔啱数喎，咁样。 但系几好笑。 系啊， 黄叔鳗鱼饭咁样。 系啦，跟住就唔知倾啲咩啦。哦，你中意食啲咩咧？咁样样谂住。系啦，呢、這個个万公出世货可以媲美上次打俾你嘅时候嗰四句押韵嘅嗰四句啦， 系赢咗啦已经。 系咪呢个赢多赢定系上次嗰个赢啊？觉得 上次嗰个好笑啲，咦 這個是靚咯， 同埋呢個有個實用性喺度嘅，你可以掛喺度啊嘛，裝飾下咁樣。 上次嗰個好笑，你覺得最好笑嘅位喺邊度？ 喂，又嚟二次傷害我啊，係咪而家？ 係 啦， 分神咯，第一句咯， 開 兩個字咯， 著你啦，等我傷害翻科成先，你寄俾人哋嗰啲嘢咧？ 這個更加 去咗邊啊？寄咗去邊啊？ 就到 寄失咗啊！ 二次傷害，寄咗半年。 即係有聽眾寄咧，好似後援會訪問嘅時候話，你會翻即係過英國嗰邊讀書，跟住我同一就話我哋會寄啲嘢食過去俾你咁樣嘅。 寄咗半年咯， 係啦， 仲運輸緊， 去緊啦。你知疫情嘅關係咧，比較耐。 佢個人翻嚟仲快過你箱貨寄過去啊！ 隔離埋啊，一日啊，仲快過你嘅。 但唔緊要嘅，之後你會翻去嗰啲嘢應該會到嘅。 啊好啊 ，OK， 聽住先啦，大家聽住先啦。 不讲啦， 讲翻呢个卷轴啦。但系呢个咧，即系黄叔万公出世货，即系除咗即搞笑之外啦，但系其实本身个意思咧，都系因为我哋想即系了解关于你嘅嘢嘅。因为知道你喺即系可能外国读书段时间咁样样，自己喺嗰边啦，系咪好似 pick up 咗画画呢样嘢咧？ 你又知嘅？ 唔系，咁你又 post 出嚟？ 你又睇开？ 讲到好变态咁睇。或者有 research 見到咁，你話即係 pick up 咗畫畫呢樣嘢 ，which 我哋都覺得依樣真係一種慢工出細貨嘅興趣嚟嘅。 係啊係，其實我喺嗰度做咗好多我之前一直以為自己唔會做嘅嘢啦。 係， 例如我竟然自己主動去學習啦， 學咩？ 自學，我自學咗日文啊。 哦， 係啊，我自學咗日文，跟住之後畫畫啦，都係啦。我以前係我上 VA 堂咧，係唔會坐低嗰啲人嚟嘅，即係我係 坐唔定。 我唔會畫噶，我唔識畫畫啊，可以。但係我竟然可以坐定幾個鐘喺度畫到一幅完整嘅畫，超有滿足感咯、啊！成件事 嗰時第一次畫嗰幅畫係一幅咩嚟噶？ 就係我 po 出嚟嗰幅。 哦，即係嗰只綠色公仔。 係 三眼仔佢哋係。 大眼仔嚟。 哦，大眼仔。 識唔識分啊？一隻同三隻眼 啊？ 係大眼仔。Sorry。 呢個好嬲啊！三次傷害。 點解突然間會滴起個心肝，即、就、係、是、想自學咁多樣唔同嘅技能呢？ 哦，都係點樣好呢？緣分嚟嘅，因為我本身自己都好中意日本嘅 culture， 好中意睇動漫啊，好中意睇日本嘅綜藝啊。咁其實我自己已經本身係識聽識講少少嘅，但係我就會覺得我想識睇埋啦，同埋真係了解個文字嘅意思咯。 係， 所以我就自學咗日文啦。 有冇一個觸發點令到你喺嗰邊突然之間係，哦，我真係的起心肝去學啦？ 主要係因為冇嘢做。主要是因为那边真的太舒服了，因为你全职做学生呢真的多了很多空余的时间，那那些时间我就想增值一下自己咯。那除了这些之后我都有做其他东西的，我有录音啊，帮自己 是 就是做下音乐上面的一些新的学习咯。 咁跟住日文头先讲，即係平时已经有睇动漫嗰啲啦，咁画画嗰个又系啦，即係呢个系我觉得距离远啲啊，动画你平时都睇开有接触啊，但你话以前完全系坐唔定画到一幅画嘅时候。 画画呢个搞笑嘅，因为我读书嗰一科呢就需要少少画画画工啊，即係画下嘢咁样，咁我就 download 咗一个 app 啦，喺iPad 上面。跟住之後就開始，咦，原來咁有趣嘅喎，可以做到咁多嘢嘅喎。跟住我就自己無聊喺度研究嗰個程式，跟住就慢慢畫，開始畫畫啦咁樣咯。不過我翻到嚟，我想講翻到香港冇畫過， 係咪因為嗰邊 太忙啦？ 嗰邊節奏比較慢少少，同埋啲時間多啲，所以先會有閒情日志做。 都係啊，同埋唔知喺嗰邊咧，你個人好舒服嘅時候，你就會多咗好多。空閒的時間去發掘一些你不知道的自己咯。 還有些什麼東西發掘到呢？即是剛才的一些興趣之外。 我發現原來我都是一個可以溫柔的人來 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我養了一隻貓貓在那邊。Okay, 那這件事很搞笑，因為我是先斬後奏的。我媽完全不知道我養了一隻貓的。跟住我就養了之後先跟她說，喂媽，我養了一隻貓啊這樣。那我自己都照顧不到自己的時候，我為什麼會照顧一隻寵物呢？所以這個都挺好笑的，我都學到很多東西，都明白原來有個仔的感覺是這樣。 那種母愛突然出曬嚟，是嗎？ 飆了出嚟。 是不是个世界好像就是他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陪伴或者怎樣樣，很多東西都會為他著想那種。 都是啊，因為我從來都沒試過因為某一個人受傷而失去理智咯，但是因為我的貓呢，它小時候發炎就跳來跳去，有一次不小心夾了腳，是我是坐在那裡哭啦，哭完之後我是 call 所有我在英國的朋友問他們怎麼辦，但其實很小事，他純粹是夾親，然後過多一兩個小時他自己會走回路那種，然後之後我立刻帶他去看醫生，又花了我好多錢啦，跟住個醫生都鄙視我，但我係勁擔心，我超擔心啦，覺得自己係失格啦，即係我做阿媽做到咁啦，係，但係都好玩嘅呢啲經歷，係啊， 係咯，即係會發現到自己原來都係有嗰種好強嘅母性同埋， 都係啊，同埋我真係識得照顧自己呢一點，我或者自己好叻。我学识咗，我解锁咗好多新技能啦、啊。我而家识煮饭啦、啊，识做家务啦、啊，我克服咗洗厕所啦、啊，同埋我会换床单。 克服洗厕所呢、這个应该系难度高啲嘅。 呢、這个好高难度。 系咯，因为你用克服呢两个字啊嘛。 佢大概同你冲完凉之后啲头发咪会塞住个渠。 系啊， 同嗰个执渠嗰个核突程度差唔多咯。我两个都克服咗。 哦，系咪因为真系去到一个位置就系根本？我即系叫，即系虽然我无依无靠，我自己一个人，我一定要顶硬上啦，咁样。 都系嘅，咁都唔清咩？ 系咯， 再加上有疫情，你会更加想保持卫生噶嘛？ 嗯。 但系最初去克服呢啲困难嘅时候，会唔会个情绪有时都好崩溃？点解啊？点解我咁惨噶？我要做呢啲好多嘢，好我 嚟读书嘅啫， 我嚟读书啫。会唔会有啲咁样？有时真系有少少 depress 咁样嘅可能。 咁又冇喎、我覺得反而最難捱嘅係我夜晚自己一個人喺嗰邊嗰種寂寞，即係好無依無靠嘅感覺。因為你翻屋企，就算你病埋房門，你都知道 有人 有嗰種温暖啊，有人氣喺度啊。但係你喺英國係，就算你真係你 roommate 喺度都好啦，你都覺得你係自己一個人咯。 我同 roommate 唔 friend 咩？ 有 beef 嘅，又唔系讲笑，唔系 friend 嘅，但系都系咁，即系始终唔系屋企人啊嘛。 系咁嗰一个同房 roommate 系一个即系嚟自边度嘅朋友？ 佢都系亚洲人嚟嘅， 系 嚟自亚洲嘅。 咁有冇大家都倾呢一啲叫做 homesick 嘅嘢咧？真系即系你自己 好搞笑，因为我翻嚟嘅，我去嗰边嘅时候，佢其实都冇翻到去英国嘅，所以其实 basically 我都系自己一个人住喺个 apartment 嗰度。但系佢而家就翻咗去啦， 系 咁我又喺度， 你喺边啊？ 系我哋错过晒噶啦，已经错过了。 但喺自己一个人生活，即系头先都讲到有好多空余嘅时间，会唔会有时即系都安排尽量俾多少时间喺音乐方面，会有啲点样嘅 plan？或者怎样去创作在当中、 音乐上面的话都有的，但是暂时就不拿出来住了，这些黄牌东西来的、 即是自己拿个 app 出来又试一下读一下那些、 跟着有学会了一个技能啦。 我反而在打机上面个做艺心了。 是不是那些 音乐 game 呢？那些 是玩什么 game？ 我打讲不讲得的， 可以 啊， LL 啊、 哦、 哎呀 好 hit 过那边 Cyberpunk 啊， 哦这些那边都很 hit 过外国都是 Switch， 但我反而呢玩不到 PS4。 哦是啊， 我不懂得控制个手掣。我玩Resident Evil 呢我玩不到， 即是前后左右那些你完全搞不 定，还有好像很容易就杀到一些丧尸，我没什么满足感。 哇 哇哇，这一句好伤啊。 你是不是本身不太害怕啊？因为同埋加上 丧尸来讲我真的没什么 害怕。是的，你听个语气完全没都是这样，丧尸 是都是这样。 好 Q 啊，他们哇他们冲埋来啊，他们好爱我啊。他 们好傻啊，都不懂开门的，怎么撞埋来。 等我肥他先白这样。所以打機的技能是 advance 了很多添嘅，更加係。 係啊，我有一段時間咧係唔知講唔講得，我真係由朝打到晚咯，通宵打機。雖然我唔係打得好叻啦，但係好好玩嘅，我覺得。 係咪因為啲同學都有一起玩，所以 as a team 咁樣去令到可以咁 in？ 係啊係啊，我同埋香港啲 friend 都有玩，因為我玩微服。 哦。咁我想知道，其實喺嗰邊都識嗰啲香港嚟自香港嘅朋友噶嘛？ 我有啲係本身喺香港已經識噶啦。 哦，係啊，係 啊。 OK， 咁唔係應該都 OK 咩？即係本身香港識一齊過去嗰邊都有個照應咁樣，冇咁。 但系都系男仔咧，始终识还识都唔系 friend 咯。 明 哦， 但系喺其实喺嗰度嘅当地嘅校园生活系咪即系同香港比较大差别？就系、是、你知道，其实喺香港读大学咧，嗰种忙碌就好夸张噶嘛，又要上妆，又要上堂，又要考试，又要写 paper 呢样嗰样。嗰一边其实系咪反而就简单啲，冇咁多呢啲課餘的活動咁樣咧， 都唔係啊！嗰邊有很多很好玩的嘢， 嗯， 即係佢有滑浪風帆，但係嗰邊好凍噶嘛，你知道， 啊、 冬天嘅滑浪風帆。跟住有一個 interesting 嘅係係裸體嘅劇獲 ，OK， 裸體 show 啊， 係 喺我學校搞 ，OK， 好好玩啊！但我冇睇到，因為已經 lockdown 咗啦。 点解浪费又叫落单？ 因为我冇 U Live 嘅，可以咁讲。因为我喺香港嘅时候，上大学嘅时候都系因为有啲原因，所以都系 Zoom 啦。 系， 因为过咗去三四个月之后，嗰边又有疫情， 嗯， 跟住又 lock down 咗，所以我总共真系翻学嘅日子可能真系半年， 嗯、 半年啫。 即其他時間可能都真的自己喺 Zoom 哦， 會唔會自己其實有啲失落？可能因為當初自己幻想嗰個 school life 會係好精彩嘅，咁但係無奈地， 當然啦，我已經預好咗諗住過去玩噶啦嘛。 點知？ 點知我又係留喺屋企？ 唔緊要啦，等疫情好翻再睇嗰個裸體嘅 catwalk show， 叫佢哋再搞 defer 咯。有冇諗過咧？有冇諗過 defer 咧？ 梗係冇啦， 特登為咗個 school life 去 defer 又過分咗。 因為公司嗰邊等唔到啦。 我都期待我自己全職做歌手嘅日子嘅，所以都希望嗱嗱聲讀完， 係 就快啲全職投入咯。 defer 做咩啊？你呢啲件啊 defer？ 我有諗過讀埋 master。先翻嚟噶 ，OK。 但系我谂下谂下，觉得好似又有少少嘥咗啲时间，我费事浪费咗个青春啦。又继续都二字头啦， 都仲好青春啫。 点啊，二字头咋你？ 喺两个叔叔面前讲浪费青春。 我识你嘅时候二字头，我而家三字头啦。 我识你嘅时候一字头 啊。唔系啦，而家二字头啦。咁如果 master 即系我撇除所有限制，你自己会想读咩咧？有谂过？ 我谂应该。会读翻 music， 嗯， 咁其实冇差啊，因为如果系你嘅目标系想做一个歌手，系啊，咁如果继续进修完嗰样嘢可以带翻翻，其实都 用得到， 都可以啊。即系如果突然间我想读 nursing 咁，我可能就远啲啫咁样。 我 master 对我嚟讲系几时读都可以咯， 嗯， 但系我就唔想浪费咗一个即系我可以唱歌嘅年纪咯。 系咪因为其实即系喺呢年过咗去当地读书嘅时候，个感受会特别？多就係覺得啊，係咪其實本身啲時間我喺香港可以做多好多嘢咁樣 咧？其實都有得有失嘅，因為我本身過去嘅時候咧，其實都 take 好大 risk 噶嘛。 係， 因為你始終兩年消失咗，就好多你以前 build up 嘅嘢會冇曬噶咯。咁但係我都好堅持去，因為首先我睇學業都睇得好重嘅。 嗯， 所以我又冇話特別後悔嘅，咁我喺嗰邊又多咗好多時間調整咗自己心態咧。咁其實呢一個休息係為咗行更長嘅路咯，我覺得。咁但係同時我就更加明白我自己係真係好享受舞台，好享受唱歌，同埋好中意自己而家呢個職業咯。 嗯，咁你嗰個調整咗個心態之後，有冇即係都可能同自己對話，或者自己 set 一啲目標又好等等？即係我翻到嚟香港之後，希望自己跟住好啦，我全職一個歌手嘅時候。條路可能課師會係諗住點樣樣走法咁樣樣咧？ 我冇諗咁多喎，真係、 嗯， 因為我覺得見步行步咯、嗯。因為你唔會知道你未來你嘅作品你會係一個咩成績噶嘛。咁、嗯、我覺得係當刻你要做好自己咯。 係，咁風格上嗰啲有冇都會諗咧？ 風格上就。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多變的人嚟嘅，咁我本身我的性格就已經是有嘈有靜嗰啲人嚟，即係我好典型的雙子座嚟嘅、 嗯， 所以我想應該風格上就咩都試咯。 Yeah. 黄淑曼，猜猜我是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世贸中心中午发生三级火，大约四个钟之后救熄，十三人需要送院，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平台和天台一度有多人被困，消防到场之后陆续协助市民逃生，疏散过千人。有餐厅职员说，火警时浓烟密布，疏散过程混乱。有市民表示，在平台冷静等待消防云梯救援。有職員說，警鐘和灑水系統未有啟動，亦都無法打開房間門，要冒險坐升降機落地面。消防處前處長林振敏表示，市民遇到火警應該使用樓梯，不應該乘坐升降機。又說房間門不應該受到阻塞或者被鎖上。他說，好像世貿中心是屬於較舊的商廈，近日正是進行維修，火警風險會較大，因為維修期間會有很多工業活動，例如燒焊，亦都會放置易燃物品等，承辦商需要小心處理。本港再多一宗涉及 Omicron 變種病毒的輸入個案，累計個案有九宗。新個案是一名21歲女子，今個月12日從美國抵港，在機場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已經在美國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另一宗新增輸入個案是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患者是一名由德國抵港的46歲男子，已經接種了兩劑復必泰疫苗。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認為，本港接種第二針和第三針疫苗相隔的時間應該維持6個月，不應該倉促縮短打針間距。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氣溫介乎21至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有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铜锣湾嘅情况。咁铜锣湾因为较早时啦，曾经发生火警啦，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介乎铜锣湾天桥同维园道之间嘅内告示打道、景隆街，介乎波斯富街同景隆街之间嘅谢斐道以及洛克道，仲有京士顿街去告示打道，介乎嘉宁街同告示打道嘅呢一段咧，全线都系封闭，车辆系不能够由告示打道天桥右转入内告示打道，多条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去到近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啦，就喺新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是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黄竹坑的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多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李安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哋松音乐今日嘉宾有黄淑曼嘅。咁啊，而家你嘅新派台作品啊，咁啊有致未来的我嘅，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呢一首歌，系啦，咁啊就交俾你再 key， 我哋估得啱唔啱嘅？ 好， 好，我估先啦，因为咧我就估嗰样嘢咧系同只歌嘅开头都有啲关系，我估咧致未来的我虽然。聽落去係一首寫俾自己嘅歌，去對未來有一啲嘅憧憬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去聽嘅時候，我會覺得呢首歌最開頭去寫或者去創作嘅時候，其實係同阿 Fiona 喺當地嘅一啲 homesick 係有關係嘅。因為即係可能同鍾情佢去討論呢首歌嘅內容嘅時候，尤其喺頭一段咧，好多好多一啲景觀嘅嘢，就好似佢自己一個生活望出窗啊，好似。孤零零咁樣自己望住個好靚嘅風景，唔知點咁，即係有一種空色嘅愁緒喺當中。咁我估當初去創作呢首歌，最開始其實係一個咁樣嘅意念去做一個開頭嘅。 係啦，咁我估埋你就揭曉啦。咁啊，呢首歌今次監製都有大衛啦，即係之前你自己隻碟其實好多歌都係佢，即係基本上睇住你可能出道嘅時候唔同歌，睇住你大個啦。我想估其實係今次你去錄呢一首歌嘅時候，雖然上次你都有講係即上年翻嚟嘅時候錄啦，但我覺得可能嗰陣時錄嘅時候嗰一刻，大衛其實都有讚過你，即係話覺得你成熟咗咯。因為我覺得喺我作為聽眾嘅角度都聽到你裏面，我覺得嗰種成熟咗嘅原因係因為你把聲不嬲嗰個感覺係即係個小妹妹好開心，但係呢首歌係有少少孤獨喺裏面，而我又 feel 得到，因為可能你真係經歷緊嗰個狀態嘛。咁我覺得可能大衛其實真係有讚過你，可能喺錄音嘅時候覺得哦係，唔同咗啊你咁啊，係啦，咁啊交俾你揭曉我哋估嘅嘢啦。 兩位都啱。好犀利， 好耐啦，好耐冇試過兩個一齊啊！ 好難噶， 定係其實你嚇吐就係真噶，係 真嘅，真 嘅。好啊，你可以逐樣解構啊。 我講咗分神嗰個先啦。 好啊， 佢話其實首歌一開始咧，樹蔭外景營造困惑咧，呢啲係真係我哋作為留學生，因為鍾情其實佢都係有留學過噶，我冇記錯嘅，所以佢都好明白你作為一個留學生，自己一個人喺外地嘅嗰種孤獨。不安的感覺啦，其實都真係一開始係講緊喺英國嘅一啲嘅得著啦。咁你同時你有唔好嘅都會有好嘅，即係你喺英國你自己一個人好開心啊，但係你同時你都好不安啊，好猶豫不決嘅呢一啲，你係啱咗嘅，一開始係呢個方向嘅。 咁但係去同阿鍾情去傾呢份詞嘅時候，係咪大家都好 share 到同一個感覺？大家去分享翻，即係自己喺外地嘅時候啊，到底個心情係點樣啊？或者可能佢有冇有 share 下自己一啲經歷啊咁樣？ 其實我同鍾情咧係冇真係直接。跟大家傾過偈，但是他很了解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唯一一個溝通的渠道就是 Vicky Chan 我的 ANR，我沒有跟他傾過偈的情況之下，他寫到一份這麼適合我的詞，其實很厲害，我懷疑他有 stalk 開我，不是講笑， 每天 study 下你的 story 做了什麼先，哇你今天出了個 post 拍了個窗外面有棵樹這樣， 但我相信我們會很多共同話題的，因為他一寫就已經寫中了很多我平時會做的事了，小星星伴月亮小花貓形同牆， 是你又養了一隻貓， 是啊，很厲害的這件事， 跟住同埋有一種即係嗰種喊完之後，然後令到自己哦，我喊完之後瞓醒又點樣繼續咧？ 重新出發， 因為我見到有啲我咪聽完隻歌都話好講到喺外地留學嘅嗰種狀態，可能即係好似你咁講，佢都試過，所以佢好知道你呢個狀態咯。 係啊，好犀利啊！你 但係當初去討論或者去做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有冇都去同監製啊，或者同各方面嘅單位去傾過啊？其實自己想喺透過呢隻歌。想去讲一些怎样的故事或者怎样去表达到自己的状态这样。 其实一开始揀这首歌我很记得那个 demo 呢是第一首即是我们开歌会的时候这首是第一首播的歌来的。那个 demo 本身要三首先。我一听的时候呢我幻想到那个画面呢是我在外国或者在日本的电车上面。 的那種很平靜，然後望出去是富士山是海的那種感覺、所以、當大家都說想做一首關於大，即是我現在讀緊大學現在這個階段的歌的時候，就決定了要揀這一首歌《致未來的我》去做了。咁一開始都係個概念係想講翻我喺英國讀書嘅一啲生活嘅瑣碎事同埋一啲得著啦。咁但係同時都想講翻我而家經歷過嘅一啲嘢，將會係我未來即係會用得著嘅嘢咯。所以就想借呢一首歌去勉勵一下自己咯。 係。咁但係講完山手線嘅話，咁嗰隻 demo 其實嗰個 content 嗰啲歌詞嗰陣時有冇話係？ 嗰陣未有歌詞、 都未有嘅，即係曲係為主嘅。係 曲為主、 但係喺嗰個 demo 當中個編曲同而家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分別？定係其實都盡量係近似翻而家呢個感覺咧？ 一開始係會比較平淡啲嘅，可能會啲樂器少啲，得部琴咁樣嘅。咁而家就多咗啲鼓啊，會 pop 翻啲嘅。咁都係大衛嘅一啲主意嚟嘅，因為可能始終都會有啲悶啊。如果冇乜樂器加入去嘅話，即係聽個層次會有啲分別。咁當然喺今次唱歌個 focal 上面咧，我係有落啲苦功嘅，係啦，因為終於唱啲關於自己成長啲嘅嘢，嗰、那個成熟嘅嗰種感覺要唱出嚟啦，就會比較第一段你會聽到係比較似講嘢嘅聲啊。但是又混合了唱歌的元素，还有长短音你都会看到是有设计过的。 还有你要压低了自己的声音、较以往地。 是啊、成熟了叫做。所以但是因为我和大卫都合作了很久了，大家都知道、哪一个位置是可以做得好的。所以整个录音的过程，我觉得今次录这首歌是轻松和很容易可以表达到自己想表达的感情。 但去录呢个 vocal 嘅时候咧，即系点样去感受到啊？去得知其实自己喺用声上或者可能个历练感情上真系成熟咗，因为其实呢样嘢好得意噶嘛。成熟可以系嘣一声一晚嘅事又得，或者可能系一整年慢慢去累积又得。你嗰一下其实点样觉得啊？系啦，系就系、是、要呢一只声啦，就系、是、呢种成熟咗嘅声啦。 我其实只是很自然地跟着自己的感情去唱出来的、所以因为都是那句我很多变的，以前唱的歌是比较少女的时候，我会选择用比较少女的唱腔、成熟的一些歌我就会选择用一个比较成熟的唱腔去表达一些我想讲的故事咯。 是那你落了很多苦功，还有什么的位置你都记得啊？那时这些位置怎样有个这样的想法，令到现在大家听到我、可能个音的发音是这样或者唱法等等，即可能有机会例如即不同的 chorus 都有一个可能即递进这样，这些那时用建议的怎样自己去 prep 啊，怎样落心机练啊这样。 我记得有个位置我们是有讨论过一段时间的、就是这一段无疑是最灿烂时光。嗰度係有諗緊，究竟應該用真音上去好啊，定係用假聲轉上去好呢？有諗過呢個問題，因為、用假聲嘅話咧，你個帶出嚟嗰個感受係冇咁撕心裂肺，有少少點講好咧，有少少保留嘅。但係如果用一種好撕心裂肺嘅真音嗌上去嘅話咧，就覺得好似好慘咁樣， 個世界崩潰啦。 但是发现用真声嗌上去，其实又可以做到，又怎样可以做到一种不崩溃的感觉呢？在这个位置嗌了很久，我是坚持用真声的，不过后来好像都是用了假转真，定真转假呢？不记得了。不过、这首歌不是一首惨的歌来的，是一首展望未来的歌来的，我觉得是。 是，所以刚才我估计即大卫应该有赞他说你成熟了，这个是不是都真的有出现到的？ 是有出现到，因为我们平时会聊一下偈的嘛，即你知道录音前要吃啲嘢噶啦， 啱啊！最紧要系呢样嘢啊！ 好力又点唱歌啦，系咪先？ 咁会食饭嘅，咁嗰阵都会倾偈啦。咁毕竟我系我第一次见大卫系我14岁嘅时候，咁嗰阵又好惊青啦，乜都唔识啦，到而家叫做识得点样同人相处。咁都真係有好大分別嘅，我諗佢都睇到呢一點咯。 你自己都應該覺得咯，我估係咪咧？即係呢段時間咁，即係唔好講到14歲咁前啦，即係可能當你即係去到後啲，即係17、18左右嗰啲時間出歌。我諗嗰段時間你可能哪怕去做訪問啊、宣傳啊、入錄音室同而家，我諗 都好大分別 咯。係咯，即係而家可能自在啲，或者係咪會有呢種咁嘅感覺咧？ 我覺得係自在啲嘅，因為始終已經踏入咗二字頭啦嘛。 佢好心虛， 好慌張呢樣嘢，佢 呢個係事實，但係又好驚。我哋呢兩個， 好驚， 呢兩個阿叔。 但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因為公司會保護我嘅，所以咧我出去做活動啊，又或者出去工作嘅時候咧，其實我同要同我工作嘅人接觸唔多，即係溝通上面都唔多。我太細個咧，其實都溝通唔到。我有 generation gap， 好細聲啊！呢、這個越嚟越遠啦，呢、這個。咁但係而家就會開始真係同，即係你做嘢嘅時候，真係會同工作上面嘅人去溝通啊，去建立一個關係嘅時候，成件事自在好多咯。我覺得， 會唔會都多咗去幫自己去做一啲 decision， 即係去可能喺工作上面或者去做音樂嘅時候，自己嘅意見都會逐漸去勇敢啲去表達咁樣。 呢一樣嘢又反而不嬲都係有嘅，即係不嬲我嘅作品都係。有商有量啊，叫做系啦，即系开歌会啊，拣 demo 啊，训词啊，录音嘅过程咧，我全部都有份参与嘅。所以过去你可以见到我每一个作品，其实都系真系对应紧我嗰阵嘅嗰个时年龄同时期咯， 系咯个状态咁样样咯， 系啊，所以都好开心嘅。 咁其实呢一只歌又因为你话上年录，跟住今年翻嚟就拍 M V 咁样，其实有冇谂过今年翻嚟嘅时候再录过咧？有冇倾过？有冇人提出过？咦，会唔会 Vicky 有提出过？我哋都有去咗试录一次嘅，但系差唔多个感受，差唔多深咗咯，会。 因为毕竟都是20岁后去录，所以那个感觉都很近，是不是 转了字头嘛，你今天自己冲出来讲了，想着 好像我这样。 那至于 MV 就即是今次回来的时候拍了，即是这个 MV 其实那个的 idea 是不是其实那间房都真的好像就是幻想着你自己在外国的那一间房。 都可以咁讲嘅。其实今次个 MV 咧，我就冇乜 idea 嘅。咁我咁啱因为翻嚟嘅时候，我接咗套电影拍啦。咁当时就同个导演 friend 咗，咁就咁啱觉得，咦，我反正都拍 MV， 不如都揾埋佢啦，都系缘分嚟嘅，我觉得。咁就揾咗阿温帮我拍啦。咁其实我同阿温大概讲咗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啊，个故事其实系想讲啲乜嘢嘅时候，成个 MV 个构思系佢。佢嘅 idea 嚟嘅，咁但我一睇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好好喎、啊，好好。 系啊，都觉得跟住，譬如那个窗望出去嗰个风景咧， 系啊， 又好快 relate 到，又好似扣到嗰个歌词嘅嗰个啊，望出个窗出边嗰啲景、啊，有一个外国嗰啲咁样景咧。 同埋个好得意嘅位系我只猫都入咗， 就系嗰只啦， 系啦、就系嗰只，虽然得一秒。 见到啊，就系嗰只啦。 系啊，系咪好得意咧？ 真猫嚟噶嘛，唔系 C G 嚟噶嘛。 真猫嚟噶，真猫嚟。 唔系 C G 嚟噶， 疯狂 V P 啊！嗰 佢好惨啊！嗰日 系 因为嗰日我哋拍 M V 嗰日打八号，跟、 哦、 住本身咧就 call 朝早咩六点嘅，我系咁咧，我一醒咗睇电话，大家唔好出门口住咁样，跟住我就即刻瞓翻啦，因为我知咧，如果佢 call 夜啲嘅话咧，就会拍到第二朝噶，所以我嗱声瞓啦，咁就。最后 call time 是中午三四点咁样，咁我只猫咧就凌晨十点到嘅，凌晨十二点，凌晨十点系咩概念？凌晨十二点，咁佢就坐，佢就喺度喺坐到七点，朝早七点八点嘅时候先拍最一秒。佢麻烦都冇啊！佢咁咪惨啊！送翻几个罐罐俾佢啦，要。 但系都好乖喎，应该如果拍足全程都冇骚扰到个过程嘅话， 好 乖。 乖啊！佢超乖啊！佢完全系冇出过声就咁坐喺度。 平时你都应该训练 有 数 啦 嘛。我称佢为犬型猫嘅。 啊！ 因为我啱啱养佢嘅时候，我已经发现咗佢呢个犬。犬類嘅個性 嘅特性啦， 係因為佢好聰明啦，跟住又成日擒嚟擒去啦，又好即係佢好熱情又唔驚人， 係 你叫佢俾手， 又輕輕嘅， 佢又識 hand 啦，識 up 啦，識 sit 啦，根本就係隻狗嚟。 有冇玩波啊？掉啲出個單貓翻嚟， 佢會單貓翻嚟，所以我稱佢為犬型貓啦。同埋佢都好大隻啊，佢六 kg 啊， 哇！ 犬型貓嚟， 幾大啊？大概而家 佢而家一歲八個月啊。八 差唔多。 哇，咁就瑞領六 K 真係好重啊！ 佢叫 Chibi， Chibi 啊， Chibi， goodbye， Chibi， goodbye， 下次可以有兩秒鏡頭啦，咁乖嘅時候。 咁所以佢亦都出現咗，我覺得都好啊，即係都係佢係你生活當中過一段時間嘅一部分，可以參與到。 佢係真係喺我喺英國嘅一部分咯。 係咯，所以佢可以參與到係呢隻歌，我覺得都幾好。即係雖然一秒，但係都係一秒啊。 同埋個時間都好啱，因為我今次先帶佢翻嚟噶嘛。如果上次我就之前拍埋個 MV 嘅話，佢就冇機會出現啦。 係咯，嗰陣時嘅畫好細個，就未必可以飛到翻嚟。係 緣分嚟嘅。 嗯。咁啊，今次翻嚟拍埋呢個 MV， 推出咗呢首歌去宣傳啦。咁跟住之後音樂嘅 plan 會點樣安排咧？因為之後都要過翻去咁樣咯。 未來我諗我會專注喺學業啦，因為我 year three 啦，始終個學業真係會比較忙，同埋我係諗住一月中嘅時候翻返去英國嘅，咁就六七月嘅時候畢業啦。咁就真係完成曬學業嘅時候就翻嚟做全職嘅歌手 啦。 咁就嚟個大 comeback。到時一定要找我上嚟， 好， 好啊， 唔好記得我， 半年時間啫嘛， 唔記得我啊， 唔會啦， 會啊，我肯定你下次翻嚟嗰箱嘢都未寄到， 唉，唔講啦呢啲真 係，我問你，你想我寄貓糧定係寄嘢食俾你啊？你想要？ 我只貓喺香港啊， 已經，但佢唔會過翻去咩？ 我食咯，你俾啲貓糧， 唔跟你過翻去啦， 唔跟啦， 好啦，咁賣俾你啦， 係， 好啊，你要食咩？你講。 我哋私底下讲啦呢啲。 好，我今次唔会再甩底我哋啫。 铺上怀正啊，真系啊， 好心虚啊一个人喺度。 真啊， 阿一都有份啊，等我麻烦佢。 我帮你记住啊 ，Vienna， 我帮你催佢啊， 唔该晒。 系啦，咁所以有黄崇万而家呢首《致未来的我》，亦都即系预祝你之后顺顺利利毕业之后翻嚟，咁啊又见到一个全新。正式成為一個歌手全職歌手的你啦， 多謝多謝。 好啊，咁啊，再次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